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7集，谁教你的？十月初的时候，发生了一件大事。定京城中平南伯家的世子苏明峰大少爷突然身染重病，须得在家疗养。平南伯心疼爱子，与夫人一同在家照看苏大少爷，军马场那边的事情暂时搁下。陛下赏赐了一些东西表示慰问，并让新的接管人前去接管事宜。定京城中百姓们纷纷为此感到扼腕叹息。那苏大少爷青年才俊，入仕途不久便立下大功，眼看着正是要平步青云，前途无法限量之时，却突然生子重病，果真是天妒英才。若是拖个三五年的，怕是再回头朝中便也无立锥之地了。百姓们如此看，朝堂上的同僚却不定，有聪明的人便道， 这哪是生病呢，这分明是避祸呀。原先以为这苏家如同烈火烹油，眼看着就要引火烧身，哼，不想如今还能看清局势，来个釜底抽薪。 这些事情传到沈庙耳中时，他正站在院中修剪海棠花的枝叶。这几日在广文堂上学，因着苏大少爷的事情，大家有了新谈资，反倒不怎么注意他来，他也难得清闲几日。 姑娘如今倒喜欢这些花儿草了。 古雨笑着说道， 这海棠花长得可真好。 海棠花深红色的花瓣在肃杀的秋日显出几分灵动的色彩。她当皇后的时候，学着操持后宫生机，帮傅修仪拉拢权臣，去秦国甘当人质，和梅夫人斗智斗勇，大多数时候都活在权谋和宫斗中，又哪里有心情如现在一般这样剪剪花散散心呢？你知道海棠花为什么开得这般艳吗？沈庙问道。古雨虽不明白自家姑娘为何要这样问，却还是笑笑答道， 这是管事的从外头拿回来的种子，听说是很金贵的种子，夫人也夸过，说这种海棠在秋日开得特别好。 沈庙轻轻地摇了摇头，哪里就是这个原因呢？正如宫中那种阴森苦寒之地，就连冷宫外都是花团锦簇的，不过是因为那些花枝之下都是累累白骨，这世上最艳丽的东西都有最冷的缘由。苏家已经懂得了这个道理，他们会怎么做呢？沈庙微微一笑。平南伯府上，苏大少爷的院子被人紧紧地看守起来，除了贴身小厮和亲人，旁人无法进入，只闻得见里头重重的药味。苏老爷闭门谢客，不见外人。作为苏世子好友的谢小侯爷自然是要登门探病的。谢家的马车停在苏府外头，小厮正吃力地从上头往下搬药材，那些药材都是用箱子来装，足以见谢小侯爷对好友的用心。书房内，苏明峰一身青布衣，除了身形有些消瘦外，神情却还是一如既往的精神，哪里有身患重病的痕迹呢？他的对面，锦衣少年紧锁眉头，扬声问， 避祸？不错。 苏明峰看着好友叹了口气， 如今你也看到苏家势头越来越好，苏家已经延绵几代，由军马这事而言，实在不应再往上升迁，可陛下非但没有打压，反而越发捧着苏家。 你还立了功？ 谢景行提醒道。 正因为立了功，父亲与我都颇为得意，却忘了背后隐藏的危机。这功德再往大就是祸了。我说的这些你都明白，只是原先苏家身处其中，难免一叶障目，如今豁然开朗，不得不悬崖勒马，实在险得很。 这样做也好。 谢景行点点头。 只是你如今就需得在家白白待几年。 哎，我只愿苏家平安无事。不说我了，说说你如何。苏家和谢家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，苏家已经决定悬崖勒马，你谢家…… 苏明峰没有说下去，谢景行挑眉， 我不入世他能奈我何？谢家就一个临安侯，他总要顾及天下众口。 谢景行和苏明峰不同，苏玉为了苏家把儿子早早地送入仕途，可是谢景行却没有入世，身上只挂了个闲纸，有几次随谢鼎出征还挂的是亲子的名头。皇家人就算再想打压谢家，也不会去打压一个儿子都不接班的家族。 你倒如此深谋远虑啊。 苏明峰忍不住笑了。 我也不是为了防他。 谢景行懒洋洋地说道。他的确不是为了提防皇家，不过是为了和他爹作对罢了。 不过…… 他眉头一皱，突然转了话头道。 你怎么就突然想通了此事？原先我几次提醒你都不放在眼里。 苏明峰惭愧地低下头。 原先争一时义气，又政治得意，哪里会想这般多？这一次还多亏了我二弟。 你二弟？ 谢景行本是懒洋洋地靠着椅子，闻言坐直了身子，眼中闪过一丝异色。 那个糯米团子？ 苏明朗就是个蠢团子的事儿，都不是什么稀奇事儿了，怎么还能给苏家提醒这些事呢？莫不是苏明朗吃错了药？苏明峰便把来龙去脉说了一遍，末了才道： 这次若不是二弟误打误撞，说不定就要酿成大祸了。 误打误撞？ 谢景行轻声自语。正在这个时候，便听到一声稚嫩的声音： 大哥，娘让我给你送点心来了。 苏明朗端着一碟子花朵模样的酥饼，迈着小短腿走了进来。他圆圆胖胖的，像个汤团，嘴角还沾着不少的糕饼屑，显然在端过来的途中已经偷吃了不少。这些日子因为他无意间提醒，苏家改换策略，连对他最不满意的苏老爷都破天荒地觉得自己儿子必有大用，聪慧敏捷，大智若愚。苏夫人更是变着花样地给他做好吃的，不过短短几日，苏明朗便胖了一大圈。他见谢景行还在，不由得声音低了几度，不知道为什么他总是有些惧怕哥哥这位俊美的好友。苏明朗把点心放在桌上，丢了一句大哥我走了，转身就要跑，不想被人一把揪住衣领。回头一看，那少年锦衣华服，温柔地蹲下身子摸了摸自己的头，一双桃花眼带笑而生动，偏偏眼神却是冷漠无比。 那句话是谁教给你说的？ 他问道。苏明朗瞪大眼睛。 狡兔死，走狗烹。 谢景行笑得邪气极了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